订酒店住宿这些方面，乃至于银行贷款、工商登记等方面受到限制，看见了没有？是吧？人家有规矩了，有错不怕，是不是啊？谁能没点火气啊？是吧？你看看哈，对啊，啊，但是怕的是他不长记性嘛。你这方面得向那个老周学习呀。老周是谁呀？ 想到此，我心中有悔有不恨。想到此，一阵阵寒如雨，恨之恨，父报王，夫人叫我君，恨的之恨，每日里将朋友又敲打破心，打下了不好的长脸印。 正是治理雾霾很重要，风局最近很疲劳，嗨，红色预警解除了，谁知蓝天嘿嘿没报道。那马上呢，这是新华社中国网视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说是头几日啊，红色预警22号24点呢是解除了啊，说是怎么到了这个红警末了，污染物的浓度依然很高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是到了23号早晨，雾霾仍未减轻。你看看窗户外头吧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咱们得科学，是吧？你这个人家这个新华社记者呀，求证去了，说为什么在红警末了，污染物浓度依然比较高呢？这个环保部门的人士解释，几乎每次空气重污染过程起因呢，都是因为气象扩散条件转为不利。在这种气象条件之下，这个湿度高、风速小、逆温强，城市的上空就像是被一个大锅盖给罩住了。然而，应急措施减少了一部分污染物的排放，但是剩下的污染源还是在继续排放各种污染物啊。说这个锅盖罩的时间越长，浓度肯定会越高。啊，扩散的当然就它需要点过程嘛。那么另外人家说这个23号早晨雾霾没减轻，咱这红警怎么这个就取消了呢？啊，这个人家环保局说了啊，这个是按照规矩啊，基于空气质量会商预报的结果，是吧？因为这个23号啊，咱北京是中度污染水平，达不到重度污染的这个标准啊。那么第三个疑问呢，说启动了红警这个会常态化吗？就此环保专家说了，启动红警的目的在于减缓大气污染程度，保护大伙健康。常态化加了引号啊，常态化这个词儿隐含了随意滥用的倾向，这是不合适的，咱们是有规矩的。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嘛，按那个实施的。第四个疑问，说为什么北京取消了红警，天津卫发布红警了呢？啊，是吗？你看，说北京是这个23号啊说的嘛，解除红警吗？23号零点开始吗？天津呢，启动了红色预警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说这个人家专家说了啊，这个各个城市根据各自的空气质量发布这个变化，启动相应的级别的预警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嘛，它也不可能是同步的呀。就是说啊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种特别爽的感觉，是吧？特别那是什么感觉呀？您听听这个呀。 茬跟大伙聊来一个碰瓷儿指南，哎，教坏是吗 ？No， 哈哈，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，说是南京啊某公安局门口这一日啊，说是来了一位啊，嚯，了不得，嗯，这家伙高人呐，专门靠碰瓷儿讹钱的，这回呢，这回是直奔警车而去，哼。是吧，我就敢干这个事儿，是吧，我就敢摸这个老虎臀部啊，哈哈，别人都不敢碰警车，我碰啊，我得碰出让警察给我点钱私了啊，咔嚓躺公安局门口了。是一女的，这民警过来了，哎哎，干嘛呀，碰瓷儿，哎，您倒挺直爽的，我说啊，地方选错了，我不管，不是你看看门口有监控，监控录像都照下来了。啊，是啊，啊，那拜拜，站起来拍屁股，蹭蹭蹭蹭蹭蹭的跑了。不是，这什么人呢？是啊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又讲一碰瓷儿的。广州街头这回是一男的啊，这主够可以的啊。他这碰瓷儿啊，他可能是怕真给碰上啊。那是啊，车撞上那不就死了吗？所以说他远远的，哭嚓躺地下了。人那车一看，一波把人过去了。躲着他呗，惹不起躲得起啊，又坏了，碰瓷失败了，再来一回，哭嚓又躲过去了，哎呀，没，这没辙怎么办呢，哎呀，这不行了，我来吧，一咬牙一跺脚啊，噌，钻那一大货车卡车车底下去了，不出来了，那卡车原地还没动啊，司机一看，哎呀，我说啊，大侠，哎，不是那什么，哈哈，高人，你快出来吧，我得拉活去，我跟你挣钱的方式它不一样啊，哦，再来一盗窃指南，盗不就那个意思，就是说啊，天不好，反正都得悠着点啊，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湖南一姓龙的一男的啊，11月份伙同他人是入室盗窃，涉案达万元，怎么办呢？当地待不住了，去北京吧，投奔老乡。嘿嘿，巧了，正赶上雾霾天儿，这姓龙的一到北京，坏了，肺炎犯了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得回去自首去吧，好嘛，不是雾霾还有这功能呢，哈哈，篡改指南算。别指南了，就那个意思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，哎呀，说是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，就批一个姓冯的，貌似疑似可能是还是个作家，他把那个印度文豪泰戈尔那飞鸟集给翻译过来了，好啊，文化交流什么呀，他那完全是曲解恶搞啊，这个话用的还都挺牙碜的啊，有了绿草，大地变得挺啊哈、啊、那个，哎呀，我没法念啊，我这一念奖金就没了，就寻思您这个不雅的句子，这叫翻译吗？能这么翻译人家文豪的著作吗？你这个翻译出来的书，你回去给你家孩子能看吗？儿童不宜吗？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能这么去解读经典吗？那说这不是日本人批三国吗？日本人啊， 这是苏文茂先生批的。 没看过，好，您说这日本人批的，我哪看过？没 您先等等， 我跟您说啊，您还得原谅我，我对日语不行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。 我告诉你了，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。 您提这名字，这不是日本人吗？您 啊不啊，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。 没有的话，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，您这。干您的父姓才四个字，起码俩字，没有是五个字的名字。您听这位先生叫苏文茂先生，日本人大多数都 是什么事儿啊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治理雾霾很重要。风局最近很疲劳，阿板，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中办国办发文了。叫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，这怎么码事呢？新华网给解读了，是吧，说是这个改革大幕拉开，征税体制将质变，哦，大事儿，是啊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咱们国家这个房地产投资是持续放缓，但是去库存，嘿嘿，那也得再给力， 是吧？都是国家任务了，您听着没有？中纪委两节要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，到什么份上？一会儿咱们再细说。新华网说了啊，警惕重点城市房价速涨，迅速上涨，这可不行。另外，中国正就从美国遣返五名腐败犯罪嫌疑人，与美国进行磋商。新浪说，中纪委说了啊，多听听老百姓给那个当官的起的外号，起的那个绰号，哎，这有用处吗？有啊，可以顺藤摸瓜查腐败呀。哎，腾讯、环保部、督察组赴河北督察，碰着那个渣土车杨晨，噗，遮天蔽日，差点迷路了。哎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，说这个地铁呀，骨干线啊，14号线中段星期六准备开通，好在哪儿呢？打望京可以直达北京南站。北京晨报，北京的行政副中心办公区开工建设啊，这个挺好，是吧？京华时报说，那个工体连环撞人案宣判，金富生一审是被判死刑。嘿嘿，就说啊，这个作奸犯科的，您说说看呐，这是为什么？许的必须得受到法律的严惩哦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这个给各位来说大报，说大报之前呢，给那个咱们北京的邮政系统啊提个小意见。哈哈，这个折腾一年了，里里拉拉的，就说是现在呢，很多的报纸呢都有这个网络版，其实呢刊登的消息啊什么的也很及时，但是呢我不是这个咱们读报嘛，还是手里拿着报纸踏实，就订了这么几份大报。嘿，谁成想一年了啊，真是拖拖拉拉的啊，这个反正是也不是说没有一天按时送到，你这个报纸它都是早晨出来呀，你怎么着上午我能看见吧？就刚才这报纸说了啊，刚才来说还得再半个小时才能到呢，您合计合计，就说这办事效率，你这个怎么能够很好的为群众服务啊？不是说我们作为一电台主持人说这个事情，我就是一普通用户，我也可以提意见，不是吗？是不是您说啊？应该改进工作。要我来说啊，咱们闲话少叙啊，说人民日报，说这个中纪委发通知了，要求什么呢？强化监督，直击问责，确保两节是风清气盛。太应该了，太必要了，太及时了，是不是您说啊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整治这个超职数配备干部，这个工作还是成效明显的啊！你这个全国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已经消化了32041名，嚯，不老少啊！是啊，那么就说这个房地产去库存呢，刚才不说了吗？成为国家任务了，为什么呢？就说这个投资是持续放缓，但是待售面积可是增加，形势啊也不能说是乐观，是不是您说啊？另外呢，说到房子，新华美电讯说呀，有那么一个咱们国家的要求，别墅您知道吧，就很多地方啊，那个本来是用地就趋紧，城市周边一调查，嚯，越是这个地方越是建那个别墅，大别墅啊，这个国家有规定都十多年了，为什么是越进越多呢？嘿嘿，那好好合计合计，查一查呗。今天的一句话新闻，京华时报说，这个中纪委啊两节开设了人人拍举报专区，嗯，这好。北京青年报说，是工信部言道啊，他们这个降费年度目标完成了，那也得再接再厉，是吧？另外这个北京晨报说，咱北京行政副中心的规划总体方案已然确定。还有呢，北京晨报说了，北京市民一年喝5.5亿立方米的南水，南水占城区供水量70%以上，嚯，量不小，那是啊。另外这个京华时报说呢，动批首家地下 服饰商城是月底关门，继续疏解，是吧？疏解那怎么个疏法呢？您看北京青年报说了吗？京郊旅游发展纲要发布了，京郊旅游以后要延伸到天津、河北，看见了没有？啊，你这样的话，这个配合起来嘛，是不是啊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啊，你看人家4903说了，这买牙真是啊，治理他任重道远，打各方面得找原因，群策群力呀、啊，联合作战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9418啊，说找不着我了啊，找不着我了，是吧？这个真是啊，1129啊，这朋友是吧？真是啊，你看看这封局这事儿，封局咱是开个玩笑话，是不是？您说这个飞燕。啊，说你看人家订那个京华时报都是九点钟以前，九点算晚的，一般报摊像这样的报纸都是6-7点钟就上报摊了啊，哈，所以说嘛，这玩意儿让人没法理解啊，哈，对，晚霞啊，说是这个邮政部门不能够按时送报，也有同感啊，哈，你看了没有？有这感受的群众不止我这个群众一个人嘛，是吧？我们大伙都是朝阳群众嘛，啊。是吧？说这个幸运巴特说我们家订那报纸有的时候下午才能收到，好嘛？是吧？阳光和茉莉啊，这个静无扰，哟，今儿这霾挺严重的呀，这玩意儿风都不给进了，哈哈。踏雪寻梅志愿者啊，喜欢这个河北梆子，哈哈哈哈，是是是。平常心啊，说这个雾霾预警啊，这个还得咱们再给力，那必须的。啊，这雾霾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心在心安待难啊。这诸葛亮先生在世就好了，嗨，还有很多朋友啊，50后啊什么之类的啊，抓紧时间。今日人物，狗仔，讨厌啊，给人起外号，不是我说不，他这不叫外号，这就都这么说，都这么叫啊。而且说这位还是内地第一狗仔，好吗？京华时报的报道，打官司告状了，就告这个人吗？告这人嘛，说是一个唱歌的嘛，唱歌的告他，结果这案子打来打去，这唱歌的败诉了。怎么呢？说这个人啊，就这个啊啊狗什么吧，狗什么？对，他爆料说这唱歌的呀，说哪儿去赌去了？赌去旧社会叫耍钱啊啊！说你看赌坛先锋，唱歌的不干了，那不行，你污蔑我这不许可，我打官司告状。但是呢，后来法院一审理说，你这个事情也不是无中生有啊，他没说错呀。你看人那个网上啊，哪儿多次报道了，说您在世界各地赌场都去过，都有您的身影啊，都到那儿耍过呀，是吧？这个文章言辞激烈，这玩意儿受不了，这他不算侮辱啊啊！当然来说，法院说这个歌手败诉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指出。言论自由不假，但是也要注意是用语文明，看见了没有？讲道理啊，您说呢？啊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吧，您内。 中玫瑰，只要扎根在土壤，总能够。